要做饺子、 啊、 然后面多了呢就加水，水多了就加面、 啊、 今天跟我的整个化妆思路是差不多的 啊，就是上面化多了就加下面 对对对， 下面化多了就加上面， 对对对， 然后就一直是互相加， 然后导致了一个很重的眼妆，一个很重的唇妆出来。 哇，对，你这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也是挺不错的嘛、 嗯、 啊，这个既然刚刚那陶博老师已经把我们今天嘉宾这个貌美如花的感觉已经露出来了，那就让我们今天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欢迎雨欣。 大家好，我叫隋雨欣，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是一名大一在读本科生。我的爱好我觉得挺广泛的吧，我喜欢唱歌，然后旅游，喜欢主持，还有拍照，然后性格，我是一个东北女孩，我觉得可能豪爽算是一点吧，然后比较爱帮忙，然后我朋友都说我就是记性不好，总忘东西。 这跟东北女孩的性格没啥太大关系啊。 我觉得就是好像一般来说北方姑娘啊南方姑娘好像身上这几个词就自带了某种特质，然后东北的姑娘就是其中那个特质特别鲜明，就 可能心大，然后就总忘东西， 感觉很豪爽啊，然后很就不拘小节吧，我觉得是。反正给我如果说这个姑娘是东北的，我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就很好相处的那种。但是东北男孩就不是这样的，是大泽。 为什么？为什么？ 我不说了。 快！ 咱太熟了，已经不能用一个就是第一印象来形容你了。对。 那不是？那刚刚就是你说这个东北男孩就已经不就是这个跟东北女孩的想法不大一样，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能把这话题挑。 挑起战端，我告诉你啊。 把这话题跳过去吗？ 哎，行啊，这个刚刚我这么轻易就放过你，这简直不是我自己。 专注那个今天嘉宾。 对，刚刚呢也是这个雨欣啊也是做了一下自我的介绍啊，这个来自第二外国语学院在读的本科生，来自于黑龙江的一个东北女孩啊，这个而且我知道昨天这个也是聊了一位他们的校友，这个二外的一个学中文的学生，然后他就跟我一直在说这个旅游管理是二外的就是王牌专业是吗、 哦、 然后我就昨天他就一直在说旅馆，我说是旅馆，二外还有旅馆啊？ 只知道二外有好吃的那个食堂， 对，我只知道二外有好吃的食堂。对，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旅游管理的专业呀、 啊？哦，旅游管理，其实我最开始我也不太懂这个旅游管理，我就挺喜欢玩的。我觉得要是学旅游管理，可能以后，我自己出去玩了，我就可以跟家里说啊，我去实践了，我去学习了什么的。 好想法。 但是其实我现在刚上大一，还没有真正的去学旅游学这个东西，也接触了管理学，而且在二外它是，一个专业加语言这样培养人才，然后我感觉大一这一学期都在学英语 啊，所以就是你们是这个专业加语言就是特指英语是吗？ 对，就是大一要必须要英语要过，然后大二还要再辅修别的语种。 不愧是第二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 对，然后昨天来那个嘉宾就是外国语学院学习中文的。 对，我刚说的，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上外国语学院学中文。 是好多留学生来学中文 啊，这倒是可以理解。昨天是留学生， 不是。昨天他跟我说一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自己比较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化，然后选择了这个中文系，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学习成绩太差了，然后就想考这旅游管理没考上， 所以我们 他就一直在跟我说这个 也是个小学霸哈。 对， 不过那个雨欣今天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跟我们说，就是还有一个爱好喜欢唱歌，是不是？然后 不是专业的， 那会儿答应我说可以给咱稍微表演一下。 可以， 对， 那既然来都来了，这坑都已经挖好了，那不能不跳是吧？这个今天雨欣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啊？ 追光者， 追光者。 OK， 好的，那请雨欣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 对， 还有表演区吗？ 是， 对，就是 有提词吗？ 有， 都有，我们专就很专业的。 对，我们这是这个全国第一家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的这个广播电台啊，不仅仅有这表演区，还有提字器，还有能唱歌的这个 KTV 点歌全套系统啊。这个雨欣准备好了就 可 以开始， 自由发挥。然后如果说是不想唱整首，我们可以唱半首，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就好了。 对， 好嘞，好，那边的麦克准备好了吗？ 其实《追光者》我觉得也是今年嘛，就今年一个很热的剧的一个主题曲。然后之前呢，就是好多人也，我听过好多人跟我说是通过这首歌来了解了那部剧，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追光者吗？ 嗯，就夏至未至。 夏至未至 主题曲，就好像这个一度让我感觉这首歌的传唱度要比那个剧的，就是广泛的传播度还要广。不过这个具体来说无从考证啊，但是歌确实还是挺好听的。 嗯，没错。 你已经准备好 了 吗？嗯。我们准备一下，让雨欣开始。 OK， 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嗯，来一起欣赏雨欣的《追光者》。嗯， 听不见伴奏是吗？ 伴奏出了点问题是吗？ 啊，那这个稍等一下，让我们的这个技术老师帮忙调整一下我们的伴奏啊。 好，那我们雨欣先，好了。 也请我们的技术老师重新帮我们点一下这首歌曲。 我刚还吹完说我们好专业。 一首来自于今天的嘉宾孙雨欣的《追光者》送给各位。 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特别的镜头检测哈，回我们雨欣可以通过看回放看一下，我们在这边看了画面很美丽。 哎，对啊，也请我们的雨欣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啊。这个刚刚的镜头真的特别的，就挺有那种感觉的、啊， 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对啊，这个大家如果想要看一下我们现场直播的画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一下左下角的有一个视频直播啊，就可以点击进入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今天呢，来到我们博火点秋香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习旅馆，不对不对，这个旅游管理专业的这个一位东北女孩随雨欣啊，这个刚刚呢也是给我们展示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哎，那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比较老套的环节啊，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个人。 三个词。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性格豪爽嘛。 性格豪爽。 第二个词， 会是什么？ 爱忘事儿。 爱忘事儿。 是。然后第三个词可能是乐观。 乐观。那像那种吃货夜猫子什么之类的，这些 这种词吗？ 对对，都可以的，只要是能想到的形容词，形容词也都可以。 我觉得吃货夜猫子就是我了，真的太准确了，真的。 我也是。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有点倒时差的，就是 我也是， 然后白天 在国内过这种倒时差的生活，就是白天我给你形容一下啊，大概白天十点11点的时候醒，然后晚上可能得3-4点才睡。 对对对。 没有。 晚上就是半身效率特别高。 就是我听过一个说法来解释这种现象啊，说就是觉得白天可能要工作啊，然后要社交要生活呀，就只有晚上那点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 对， 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所以大家就舍不得睡，要抓住这些宝贵的时间。 但是你白天的时候也不工作的呀。 白天10点起。 对啊，说的好像你白天在工作一样，真的是。 我下午工作。 天哪，哇，这个真的要利用好好自己的时间。刚刚还说了两点啊，说自己豪爽，东北女孩的性格大家基本上都知道啊，这个一说到东北姑娘，这个豪爽外向啊，这个反正作为一个东北爷们儿来说，要评价自己在东北见到的这些姑娘，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猛。 怎么讲？ 彪悍是吗？ 彪悍，对，比较彪悍，因为 彪悍， 对，彪悍。谢谢你，今儿没让我扣钱、啊。彪悍，对，因为怎么着呢？之前我有一朋友啊，就是海南的，一个练体育的小伙子。行了，别看了，你美的美的。练体育的小伙子，大家知道，练体育的基本都特别能喝，对吧？然后还是就是海南的朋友，去到东北之后，然后来我们家做客。一大桌子人，能有10多个吧？这个五个男的，五个女的， 全喝倒了。 没有。然后这就是我男生嘛，男生嘛就寻思你第一次来别给喝太猛了，我们就半口半口的那么喝，然后他最开始还能接受，然后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男生五个都喝完之后，这女生开始了那大扎啤杯，你知道吧？ 对，东北人喝酒还着急。 对，这大扎啤杯 我知道，就好大好宽的。 对，然后这第一个女生，我们男生拿小杯喝的半口，就为了不给人灌倒，那女生第一个来老弟，这个初次见面啊，我干了，啪，你随意，然后给那几个哥们儿吓坏了，你知道吗？ 南方人不这么喝酒，没见过。 对，没见过， 没见过。 然后从第一个女生一直到第五个女生，一人干了一个，然后干完之后那个海南那哥们儿就回说 倒了吧， 你们东北姑娘可太能喝了。 真是就豪爽嘛，就不给你来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对，哎，问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雨欣能喝多少？ 其实我觉得酒量还可以。 那基本上说到自己还可以的，那就是能把其他人喝倒。 这个时候我就不说话。我属于那种一杯扎啤固有一整顿饭，然后喝掉半杯还说自己有点晕的那种人。 啤酒还行，啤酒应该能一直喝吧。 张雪你听听， 最可怕的一件事，啤酒能喝多少呀？不多不多不多， 一直喝。 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总说这个一谈到东北人啊，或者是内蒙人，或者在这大概再往远一点说北方人，就是特别的性格豪爽，然后就拿这个能喝酒来这个概括这个人格特点嘛。 我觉得这样的姑娘也平时比较好相处，就是咱有一说一嘛，就是不来那些虚头巴脑歪歪绕绕的，也比较好懂，好就是。好处 好相处是吗？ 对，好相处。我们刚刚说 这些话从你嘴里说的这么奇怪呢，今天 我也觉得是。我们刚刚跟雨欣聊到那个说是学旅游管理哈，然后就是自己平时 因为喜欢旅游，所以当时报了这个专业哈。我觉得这也带着一种学霸的炫耀， 就是喜欢什么就想报什么，是吧？ 就是 不要把每一个这个学习好的人都拉到学霸的炫耀里边，因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吗？ 啊、我们都每人很低调， 因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吗？ 行，收。 你这个学霸的炫耀。 我们刚刚说那个学旅馆、选旅游，咱最近有没有去什么地方玩？ 嗯，我上周正好是实践周，而且就觉得自己比较丧。 你们的实践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可以用这段时间去 不上课，就是 哎呦， 然后不上课就是学校的规定，是我可以用这段时间去各个地方去，就是类似于 老师会留一些作业，那种社会实践的作业。 嗯 嗯， 就是跟旅游相关的这些，还是就是其他的社会实践的都 社会实践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选择了旅游， 去的是香港是吧？ 嗯，因为我前一阵就手机丢了，然后我想要就我姐姐在那，然后去香港买一个手机，我想那我就去吧，因为最近我感觉挺不顺的，然后心情也不太好，出去散散心。嗯嗯， 多好， 多好。 就是 我已经被困在北京一年多了。 说了谁不是似的？就是一般到一个新地方，你是选择自己到处走走看看，还是 对 的旅游方式？ 我觉得一定要就是自己去走。 嗯， 就我这次我是第三次去香港。嗯，第一次是去，也是就是别人推荐说要去大屿山，然后去看香港夜景，一定要看。 嗯。 然后第二次就是纯逛街，逛了一个星期，然后这次去我主要也是想散心嘛，然后我就想以穷游的方式，然后我第一天是直接就是坐车到铜锣湾，然后什么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就随便走。 早餐 鸡哥。对、啊、就真的是走走停停，然后去好多家那种港式茶餐厅去吃点好吃的，然后第二天去海边散散心。 嗯，我反正去香港也就大概是这个流程。你像我那会儿就觉得特别好玩一个事儿，就是你知道逛街，一般我都是夏天去，然后夏天去你知道大家都穿什么小裙子、小短裤啊，就是 你穿一貂、 没有。穿小裙小短裤，然后美滋滋的去了，进了商场之后，我就恨不得就是再买条秋裤套上。就香港， 因为它冷气太大 了，它冷气太足了，你知道吗？我 前两次去都感冒，这次也是， 是 到那都发烧了， 就给你冻，我觉得就能把老寒腿都冻出来那种冷法。 我的天哪！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去香港第一件事就是先买件厚衣服，然后逛商场。 你干嘛要？干嘛要这么对待自己，还穿成那个样子啊？ 我就呼吁一下香港的各商场的冷气不要开这么足。 哎，你看看你们啊，这个人家冷气开的足，为了让你在夏天凉快。 嗯。 然后人家把冷气关小了，你又说人商场不凉快，又不去了。 嗯。 哎，真的是啊。 哎，顾客是上帝嘛。 对，顾客是上帝。哎，刚刚也说了，这次是穷游香港是吧？那怎么个穷游法呢？是真的就是一分钱不带，还是？ 那不能，那怎么活呀？就是。不那样，就是疯狂的消费了。我觉得就是感觉 只是跟之前的，就是只是跟之前那种疯狂的购物来说，相对的穷游是吧？ 对，那我觉得这样可能更有意义一点，就比去商场逛街什么的。 对啊，就是你买一个东西之前，你先想想停三天。这个是适用于我清淘宝购物车的时候，就是你特别想买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冷静一下。 对， 然后先 尤其是晚上，我觉得人最 深夜的时候一定是要冷静一下，等三天。三天之后呢，如果这个东西还没有下架，就还没有从你的购物车消失， 然后还是特别想买， 那个时候你就再买就好了。对，这招适用于所有广大热爱网购的青少年男女们。嗯 嗯。 就是各个朋友都可以试一下， 真的，这绝对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是， 你这是花了多少钱才摸索出来的道理？交了多少学费呀？ 我就跟你讲，我双十一之后的某一个周末，我早上8点开始被就是上门的快递敲醒，平均每半小时来一趟。一直敲到下午，你就知道 了快递是不是都把你拉黑了？ 你就知道我在双十一买了多少东西，这真的是血泪教训。 哎，你不是在双十一的时候把购物车删除了吗？ 没有，不是我，你记错了。 谁信誓旦旦的跟我说我要在双十一的时候把购物车删除 的？我双十一的时候说要删双十二的购物车，双十二购物车，然后还是买了。没办法，女孩子就这样，是不是？嗯。 不要给自己拉同伙啊！ 是。 哎，既然说到这个啊，这个一个。比较成熟稳重的这个购物观啊，也是我们即将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应该也是一个大家所面临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今儿聊的话题呢，也跟这个差不多有关系。什么事儿让你突然间变得成熟了？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在各个这个直播平台或者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跟我们互动啊，关于这个话题。 没错。 哎，对啊，这个那雨欣就是说到这个话题，什么事儿让你觉得突然之间成熟了？有没有就是一瞬间让你想到某件事儿的对自己的影响？ 我觉得这话题还挺深刻，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上周丢手机这件事吧。就现在人这个， 这么简单， 我觉得不简单，不简单。说是简单，但真的我感觉我。 一点都不简单， 太黑暗了。我觉得就是以前从小也是都在家里，就是家里人呵护长大，然后什么东西也不用自己管呢。我就也是属于心大，然后就是什么都不放在心上那种。然后现在人也比较依赖手机嘛，好多信息啊什么都在手机上。然后我也是正在逛街呢，然后突然就是我捧着一大堆东西要付款了，发现哎手机没了，然后后来看监控就真的是被人偷走了。然后当时坐那就已经大脑空白的那种感觉，就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只能想起我妈手机号，什么都想不起来，然后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我手机丢了，然后我妈其实挺生气的吧。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一言以蔽之，属于就是 对 突然认识到了社会上还有一定的黑暗面儿，然后金钱的损失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社会的冷酷， 金钱的损失让你感受到了社会的冷酷无情，让你突然之间变得成长起来了， 突然成熟了起来，明白每一分钱，当丢失的时候才明白每一分钱的得来， 然后还有东西一定要备份，还有表情包。 可以啊，也不知道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突然之间变得成熟了，这也算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 是 也可以拉到明天的时间继续一块儿去讨论，因为今儿的时间我刚一看表，哎，突然之间到点儿了， 很 快， 我的天，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啊，这个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